唱歌，轻唱你的情歌，舍不得短短副歌，心还热着，也该告一段。 梁静茹的情歌开始了一档有情有爱有义的广播节目《爱的更久点》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和我同在建外大街的一位朋友发来的点播要求。榴莲地小姐1990说：“听广播7年了，你在建外大街14号，我在建外大街88号。虽然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默默的听众。”但是今天呢，想点播一首歌曲，送给我朝夕4年的好朋友楠楠。你要离开这座城市了，虽然道别尚早，但到了最后一刻，也许真的就不知道该怎么道别了。爱你，我的好朋友大楠楠，为你们挑选了这首歌。这是每当在分别的时候，总会在我的脑海中飘过的画面，也是我多年只要告别一档节目时候就会在尾声所播放的歌曲，希望也能够表达你的感触。这是来自张惠妹演唱的《永远的画面》。 就要离别，勇敢的流泪，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，不说再见，我们却了解，分开了不代表会改变，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，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，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，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，放。 记得，不会改变。不管胃是怎样的，这才是我们心中最有韧劲儿的一种感情，扯得开，但是又断不了。当我们内心充满着祥和感的时候，其实哪一种感情都会让我们欢喜自在的。也希望这两位朋友虽然不在一座城市了，但是曾经熟悉的一切都没有变。大家可以在微信上交流每一天的生活，然后有机会呢还可以到彼此的城市当中去。也许这一切还会让你的人生多了很多因为动起来而带来的回忆呢，所以先暂时别伤感。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，如果你也想点歌的话呢，请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。现在改名不算晚，这位听友说，我呢是在法检系统工作，忙碌一天之后呢，听着电波里的暖歌，真的会有莫名的治愈感，所以呢也想给小伙伴和自己点播一首夜空中最亮的星。好啊，脚踏实地，靠自己的双手创造每一天幸福的生活，虽然忙碌但也充实啊，你就是那颗亮的星。 夜空中最亮的星，能否听清那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消失在风里的身影。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和会流泪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。心是否知道，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？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是否在意？是等太阳升起，还是意外先来临？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，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，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。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心，能否听清那 仰望的人心底的孤独和叹息。 百听不厌的夜空中最亮的星，愿时光能缓，愿故人不散，愿你惦念的人能和你道晚安，愿你独闯的日子里不觉得孤单。繁星点点，下面这首歌呢也是给人以希望的歌曲，我们送给此时此刻需要鼓励，今天遇到了好多不开心事情的王小梦。庄心妍演唱的《繁星点点》，也是有一种青春感的歌哈。人突然间可以因为一些大声呼喊的力量，而让自己清醒，而明白些什么。有时候可以突然间变得好脆弱，有时候又坚强得不得了。我亲爱的听友们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悬演唱的《亲爱的》，我要送给一位 他说明天呢要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希望自己在新的岗位上会有好的发展，希望一切都如自己所愿。知道是谁了吗？这位叫做 Tracy 星小米粒的朋友，把这首歌送给你。 深深的话要浅浅地说，长长的路要挥霍地走，大大的世界要率真地感受，悲痛的伤口要轻轻地揉，被抱紧的时候去勇敢地祝福。 听者有份，你就是那个亲爱的，所以他唱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在告诉你，人最重要的能力就是制造快乐的能力，不管发生什么都会有一种本能的立刻让自己转换一个角度，哪怕先放一放以后再说。这不是一种逃避，而是如果这一刻的智商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的答案的话，不如先换一个空间透口气。这首歌绝对是老歌了吧。

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，冰雪狂欢等您来，8249-3446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北京电视台卡酷少儿卫视新年推出新节目卡酷偶剧院，每周日17点登录卡酷少儿卫视频道，节目尝试一个剧院两个舞台，打破传统舞台剧演员与观众分立而坐的形式，设有一大一小两个舞台，大舞台采用舞台表演与多媒体结合的形式，以剧目为蓝本为小朋友们展现经典创意舞台剧，小舞台则是深度互动的小平台，让小朋友与动画形象直接交流对话。卡酷偶剧院第一季节目包括舒克与贝塔之克里斯王国、狮子王、海底小纵队以及雪国精灵等经典剧目。最后来关注音乐剧《谋杀歌谣》中文版经历一二轮持续火爆，1月16号到28号期间将重回上海音乐剧市场。在最新曝光的剧照中，四大主人公的人设通过剧照被完美传达。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小月为您编辑播报的。 晚上九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，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九点，爱得更久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，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光临爱得更久点周三节目的下半时段。如果想点歌的话，还是曾经的套路，登录我新浪韩丽微博就 OK 了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我想送给这位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，他发来私信跟我说，今天是他25岁的生日，想点播这首《因爱闪光》，希望自己长大一岁之后，不要在一些旧问题上再纠结了。生日快乐！ 在孤独的秋了，漫长的时光让颜色变暖，却逃不出好恨的。你的嘴角是同样的青色，你的眼睛是同样的清澈，记忆被慢动作一一浏览，谁和我一样记得最初的满腔的热，

绝对是一座可以一去再去，不因为这首歌而会让你想动身，也一定会去到的城市，但有了这首歌就多了一种情怀。我想到成都会想到的是藤椒馄饨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，因为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人到了成都其实一样会找到非常多的美味，也许这就是心中一种独有的味道吧。念念 Free 你好，他说我有十年没有来过长安街了，十年前还是学生时代，每天晚上听你的广播，今天呢我出去办事儿，特意走长安街回家，一路看看，现在已经结婚了，再有四个月宝宝就要出生了，所以我要点播这首歌曲给年轻的自己，也给坐在身边相互陪伴了十年的他。 Young for you 真的是好久远。那这首歌给你，同时呢今天晚上的爱的更久点也告一段落了，祝大家都会越来越好，南都你又见。 Am noroc să fac și ce ea, ce nu se poate, mai ales când tata știu că cearcă.